这个节目呢就是真是马后放炮。啊、马后炮两个解释的，一个就是咦、你马后炮的不是不是有了赛果之后你先去讲嘢，咁边个都识讲啦马后炮。咁这个马后炮就是马可以是马后开炮的。咁开炮对咩人呢？香港其实除了特区政府呢最有钱的就是马会的了，知不知道？但马特区政府不受约制，但起码有班议员喺度呱呱嘈啊嘛，系咪先？啊，有啲传媒啊嘛，马会系完全不受监察嘅，知唔知啊？系嘛？佢交几多钱？你知唔知啊？唔知。咁啊，马后炮呢个节目，咁当然我哋都会拣一啲场次，咁同大家即系分析一下啦，系咪？咁我有两个拍档喺度，咁佢哋系专家，咁我啊插科打诨嘅啫，系咪？咁我都会讲下嘅。 My Radio 全新赛马节目《马后炮》。逢星期五晚上九点 ，OK 吓，大家好啊！今日嚟到又新一集嘅LA 睇真啲啦。咁啊，又啊 Sunny、我 Cyrus 同埋阿 Wilson， 你好。 咁啊 ，Wilson 上次我哋讲林子祥演唱会讲得好开心啊，系嘛？ 系啊，林子祥演唱会我哋去拍条片啊，都三千几个 view 啊，无啦啦，唔知做乜嘢。 Anyway 啦，咁样咁啊，因为而家香港咧最近又。發生好多事啦，咁啊，你變咗香港，你有好多賤人啦。 嗯，香港周圍都多賤人，你覺得多嘅？ 香港都多賤人，但係喺娛樂圈裏面咧，亦都係好多賤人嘅。咁、我總括翻就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啦。咁大約咧就想做一集咧，就叫做香港娛樂圈十大賤人。OK， 咁啊，即刻入正題啦。咁啊，我睇過咧，有啲十個裏面咧，可能咧嗰個排名咧可能會重複嘅，即係好似大家知道以前。香港勁歌金曲咧排第十咧，就會有兩隻歌噶嘛，因為特登佢變咗十一隻啊嘛，咁啊同一個， 好似奧斯卡有一年最佳電影都提名都多咗套。 係啊，咁啊同一個道理咧，咁就譬如排第十嘅咧，或者排第二個排名嘅話咧，會多過一個演一個藝人嘅，咁啊即刻講第十啦，咁啊第十咧，嗱通常第十咧，我覺得咧。即係通常都係賤，但係冇其他嗰啲咁賤，但係都一樣都係咁賤。咁啊，所以就係講，譬如話好似余文樂啊、楊千華啊、陳曉東啊， 即係你第十呢個係一個 category 嚟嘅。 係啦，係啦，即係好多人都即係佢唔會太過賤，但係同一個等級嘅，即係好似余文樂。楊千華、陳曉東全部都扯旗嘅 Facebook 度，係嘛？即係阿 Wilson 可以講下。即係你有睇過本書？佢全部都係話咧，外國啊，扯曬五星旗啊嘛。 即係佢護旗手嘅護旗手。 護旗手啦，佢咁樣嘅係啦。咁其實梁烈維都有嘅。咁就係我想擺佢哋咧，就係咧係冇其他人咁賤，但係佢都係屬於賤啊，所以排最低嘅第十啦。 係啦 ，OK。 咁啊，排第九，你估覺得邊個咧？排你哋嘅大家覺得排第九係邊個咧？嗱，排第九嘅話咧， 你講嚟聽下。 咁啊，鐘鎮濤最近就上咗去嗰個六月三十號咧，就去咗嗰、那個撐警嘅大會啊嘛。咁啊，講 九唔搭八，講唔搭八係啊。 佢講 唔搭八， 佢講個九唔搭八，咁我就排喺第九啦，係咪先？咁啊我就最近收到風啦，就見到佢應該下個星期六咧、就嚟開演唱會嚟 LA 啊嘛。 嗯 係啦，咁啊呢張就係啊鐘鎮濤張飛啦。 哦。 咁、咧，我。 嗱， 你而家已經喺度事先張揚，咁到時你唔走去拍翻幾條片咁樣就真係 咩？但係我嗱事先， 你使唔使我提供埋我啲私人架餐俾你攞去攞去燒咗去做芭比？ 唔係，我要申報利益先，因為我其實以前都係鐘鎮濤嘅 fans 嚟嘅。咁我喺香港咧第一次睇佢演唱會咧，佢嗰個演唱會嗰個舞台咧係有水嘅，即係好似潮吹咁樣有啲水射出嚟嘅。咁啦。系啦，咁我覺得係好 impressive 嘅。 原來佢家庭英 嚟嘅。咁呢張飛咧，係一早咧係六月三十號講清楚啲。六月三十號咧，我一早買咗噶啦呢張飛。OK， 之前買咗噶啦嚇。 唔到飛。撐 景前你買咗咩？ 撐景佢出撐景會之前買嘅，即係申報利益先啦，係咪先？咁但係呢條友六月三十號咧就出咗一個插同埋好多唔同嘅藝人啦，有肥媽啦，有呢個譚詠麟啦、倫白啦，就去咗呢個撐警嘅集會啦。 肥媽唔係賤人嚟嘅喎，肥媽係反暴力嘅喎。 肥媽一間先招呼暴力喎，肥媽一間先招呼佢。咁啊，而家講翻阿鐘鎮濤先。咁啊，我覺得呢咁佢就講呢樣嘢就話， 佢覺得而家啲年青人咧就九唔搭八，九唔搭八啊嘛。咁啊，阿 Wilson 你覺得點咧？ 佢自己都係九唔搭八啦，佢係九唔搭八啊，阿八嗰個八啊係。 即係佢未出席呢個撐警集會之陣時咧，我都係好 buy 嘅，好中意佢嘅。但係如果佢咁樣咧出席咗之後咧，我覺得我對佢好失望。我啲佢啲喺演唱會啊，我有收藏佢啲 CD 嘅都剩啊，我都抌擺埋一邊啦。 我哋難啲 嘅添。唔係，我會 做啲俾我。 我擋啲俾你啦， 係啦，係 啦， 係 啦，因為你都係屬於賤人，就送俾埋你啦。 你唔好咁話黎小田。 所以咧，呢個中陣圖呢個，等下先，屌你去。8月24日咧，喺呢個Fantasy Spring 咧，有時喺網上啲人就話喺賭城，佢唔喺賭城開，而喺 Fantasy Spring 開呢個演唱會。咁我決定咧，我就唔撚去。 咦，型啊！變咗俾翻我啲睇我嚟， 你俾我，俾咗我。 嗱，講中陣圖 咧。我而家就你冇你講。 我咁樣，好暴烈真品，你俾我。 哇！好，我 想我拍賣五蚊張。 嗱。中陣圖今次呢個演唱會咧，後屘咧就搞到要送泥馬同埋呢個巴士接送嘅。咁我哋第一時候知道呢單嘢之後咧，就喺我哋嗰個美港頻道嗰度咧就 post 咗出嚟。咁跟住咧，唔知點解喎，一夜裏面咧過千人 share， 又過千個 respond 喎。跟住咧過咗幾日，後屘我睇下邊個 share 啲嘢。個 level 係去到商 台，我以為你話中陣圖自己 share 翻， 唔係商台881個潘小圖都走去 share 我哋啲嘢咁樣，跟住搞下咧，搞到香港730嗰個網媒咧報導咗我哋， 唔係好可能係温， 跟住過多兩日，過多三日啦，730報導完之後，蘋果都攞埋嚟報導， 係啊， 黐線， 唔係可能咧，可能温下嗰啲成員都有份 share 啊，屌你，好似咧大陸咧派啲公安嚟咧假扮啲人咧咁啊混入去啦。 所以咧， 我反面推銷。 所以我哋而家個頻道咧，過萬人喺度 follow 咧，可能中陣圖都應記一功，應記一功。 即刻過嚟俾張飛 佢。可以，我而家即刻免飛。我而家即刻免飛。 嗱，喂！ 嗱， 睇清楚係今次嘅演唱會啊，因為香港有好多人咧。展覽嗰個回鄉證咧，展覽嗰個特區護照咧，係嗰期嘅。嗱，呢個唔係上次。 咁你真係叫我？ 今次啊！ 唔係我係美國公民，即係展覽咗嗰個舊嘅美國公民嘅護照，就話自己唔係美國公民係嘛？ 啊，諗住嘅。 係啦，咁啊，呢個就我就決定，我真係唔去啦，因為 啦， 我真係唔去啦。咁我而家就喺現場。 冇， 歷史性。 冇， 歷史性。 嗱，睇住啊！嗱，大家認住呢個綁匪咧，呢個綁匪而家就喺度 試。喂， 有防火， 成 日飛 咧都買到佢嘅，呢個全算係因為 幾檔幫佢去㗎嘛。係，我哋幫佢。你要攞啲即係廣告。即係你買張演唱會飛50蚊，然後送50蚊泥馬，跟住仲有部機。 唔係，佢完全免費去睇。唔係啊， 佢減減啊， 有時泥馬 40， 有時泥馬壓夠嚟，嗰啲唔係泥馬嚟嘅，佢送張 match pay 嗰啲 certificate 咧，你唔係可以攞佢就可以賭嘅，你要攞翻50蚊出嚟咧賭 嘅， 即係咧， 做 cash 送 嘅，即係咧，你驚咩啊？ 我話你不如要追飛之後，跟住再 share 佢，中間唔使嚟 cash 送嘅啦，你。 即係你錢都攞唔翻啦，你咪搣咗。 冇所謂啦。冇錯，佢因為呢張飛我係佢減價之後我先買啫。 嗱，我哋而家睇到呢個綁匪咧， 嗱，而家我就 進行呢個撕票嘅活動啦。 嗱呢個，嗱呢個， 佢仲未寫得撕喎，仲未寫得撕喎。 嗱，阿張志強就唔會撕票，我會撕票嘅 ，OK？ 啊！ 哇！睇你哇！ 最慘係佢，如果下禮拜咧，佢送飛咁，我咪 PK。 咁你都唔關你事㗎，你都買咗㗎啦。 唔係咁我 cancel 嘅話， 咁我留翻下禮拜先知啊嘛。 喂，你嗰十大有冇儲猛啊？ 冇啊！ 我冇草蜢，因為草蜢以前係試過幾次 cancel， 因為唔夠人買飛，所以我唔使嚟。 草蜢呢個咧，我就幫佢 俾佢講下。 今朝早咧，我就有聽過阿蔡一傑咧，就喺嗰個香啊無無線嗰個叫咩50周年嗰度咧，佢有講過。佢話咧，佢曾幾何時咧喺賭場嗰度咧有一次開演唱會。咁開演唱會嗰陣時咧，佢就喺入邊撞鬼。 撞鬼啊！ 撞鬼出咧，佢咧就真係喺入邊嗰度咧，佢係即係同蘇志威同埋蔡一智咧喺埋一齊，係撞到有鬼，所以佢話佢以後唔敢再去賭場開演唱 會。我以為你想講乜嘢？你話蔡，我以為你話蔡一智咧就好嬲。因為而家咧，阿何妖咧就妖過佢，咁佢又冇得最妖啦。 嗱，咁啊，鐘鎮濤呢張飛咧，我就搣爛咗啦。 好啦，喂，跟住 我而家再唱一首歌，就讓一切隨風啊！屌， 嗱監製 rolling 機，而家監製有幾多分鐘啊？十分鐘。 OK， 而家繼續去落去啦。嗱，而家但最新一個，我覺得頭先嗰個就係第阿 B 鐘鎮濤排第九啊嘛，因為佢都係九噶啦。咁跟住第八，你估個第一個都係邊個咧？第八，你估咧 有好難講嘅喎，即係點啊？ 唔係，我覺得第八咧， 因為你咁樣搞我，你跟住幾個鐘都未錄完。 第八應該係黎瑞恩係嘛？第八我覺得係黎瑞恩。 應該黎瑞恩咧係。 係啊，黎瑞恩佢講過乜嘢咧？阿 Wilson， 雷射槍好似高達咁。 啊！黎瑞恩就講過啦， 嗱，雷射槍好似高達賓 啊！雷射槍話為確保雷射槍嘅安全可靠性咧，就叫警察就射翻嗰、那個被捕嗰個人士隻眼，如果覺得冇事嘅話咧，就要警察同佢道歉。 嗱、啊，無獨有偶，黎瑞恩又嚟緊開演唱會嘅喎。 係啦，咁啊，阿小欣子咧， 小欣子 就話咧，佢話一人有一個夢想，咁啊一人攞翻支雷射筆啦，咁啊佢 post 裏面咧就同人哋咧喺度網上打飛機就鬧啦 ，OK， 跟住佢就話佢就話雷啲網上嗰啲人咧同佢講雷射筆， 你真係佢啲 fans 嚟，你 download 曬佢嗰啲， 係啊， 嗰啲 chat room 嗰啲嘢， 唔係佢真係話咧嗰個被捕嗰個人嗰個叫咩名？嗰條友叫咩啊？嗰個就被嗰個就話咧，佢就話嗰個雷射筆係官星嘅，咁啊阿小欣子就反駁話就話你嗰支筆咧冇可能係官星嘅，因為地球同埋咧嗰個星球係好撚遠嘅，咁佢就話咁樣咧就唔應 該。我以前係天文學會嘅。 係。哦，你個解釋下。 個電筒咧係唔會電到嗰個星嘅，只不過佢哋喺個空氣度製造一個光柱，咁咧係即係喺下面觀星嘅人係會睇到指向邊一度嘅。 我以為黎瑞英咁似 Sella Pay 嚟，係 喺阿拉斯加可以望到蘇聯咁樣。 真係話咧，嗰個浸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買嗰支觀星筆咧，就話攞嚟射雷射槍，咁佢就話就冇可能嘅，咁佢就話頭先都講啦，為確保雷射槍安全起見咧，就試下射佢雙眼先。覺得冇事嘅話咧，咁啊差佬可以放人啦，跟住讀 say sorry 啦。咁啊網上有好多人都鬧佢啦，同佢喺度罵戰啦。咁啊，總括嚟講都係賤人嚟㗎啦。 好啦，我哋美港同心都為善不甘後人，我哋都 share 咗佢嘅演唱會出嚟之後咧，跟住而家已經有600多個嬲嬲啦。 佢已經announce 咗咩？佢 announce 咗㗎啦，係啊。 哦，係啦。 十一月，好似十一月啊。 咁使唔使去？ 感恩節檔期。 我要睇睇，係 應該係差唔多嗰陣時。 好啦，咁啊講下一個啦，因為真係太多啊，費事一間 overrun 啦，係啦，賤人啲嘢講不盡。OK， 跟住講呢個第幾啊？而家 七啦， 第七梁家輝好唔好啊？ 好， 梁家輝啦，係嘛？我發覺有好多咧都係6月30號啦出席呢個撐警大會，嗰啲藝人咧一個原子彈打落去死好多嘅一分鐘係嘛？ 哦，佢個行動代號係寒戰。 係啊，行動咩？寒戰 咧？佢好似仲爭司徒寒戰喎，好似。suppose 佢應該係應該 suppose 佢拍《司徒行者》 係咩？ 係啊，本來第一集《司徒行者》個劇本係專門為佢寫噶嘛。 梁家輝係啊，咁佢可能 都係應該係賤人㗎啦。你爭無線爭咗咁耐， 咁佢可能唔得閒啊嘛。佢個檔期唔得，佢拍《深夜食堂》啊嘛。 定係錢賺得唔夠啊？ 喂，原來佢《深夜食堂》嗰個拍咗2年都未出爐喎。 佢唔係佢拍。 是他第一次做導演啊。 係係係係。 當然他都有拍啦。係 啦。 佢做嗰個月潮先 啦。我想講，佢嗰個深夜食堂是跟 Netflix 而家做緊日本版嗰個深夜食堂是雖然好像買了個版權， 日本真買，佢攞咗喺日本真買咗版權翻嚟。 但是原裝日本嗰套是好看的、 我睇原 裝嗰套係好睇嘅。係啦，咁佢就喺出席呢個撐警大會嘅時候，雖然冇上台講嘢、 啊， 但是我都當你賤人啦，咪係有佢都當你賤人啦。咁跟住7月2號之後咧，7月2號之後咧，咁佢個深夜食堂咧就喺大陸嘅中央媒體咧就話佢可以即係可以上架啦，即係可以睇電視會播一播啦。 唔係啊，上畫啊， 上畫 戲院啊。 跟住佢就話佢俾中國觀眾展現一個充滿中國味嘅深夜食堂，做一啲中國嘅食物。 中國味嘅深夜食堂啊，即係嗰啲咩孔雀石綠啊、地溝油啊、嗰啲一滴金啊，同埋嗰啲即係嗰啲咪 係咯，嗰啲啊係咯，可能頭盤係催淚彈啊。咁跟住咧跟住講一講，今日佢就講一講中國老百姓嘅故事 嚇， 係啦，咁啊。咁當然啦，你大家都睇到好明顯啦。佢講呢樣嘢之後咧，就可以上畫啦。 嗯， 咁而家係到第幾啊？第六 啊，係啊， 第六啦。第六嘅話咧，第六嘅話一定係陳小春啦，係咪先？ 嗯， 所以陳小春呢排咧，就好似靜咗係咪啊？ 好似嗱，我個人覺得陳小春就一啲都唔賤嘅。 嗯， 因為陳小春由始至終咧都講明，屌我係政協嚟噶啦。我是咁噶啦，吹啊咁樣。 係， 你諗下陳小春呢啲古惑仔，即係佢戲內戲外都係古惑仔啦。 係， 有冇講話佢移民美國，即係案底累累，點移民啊？嚇！ 但係陳小春咪佢兩年係咪兩年前啊？佢係出面撐何君瑤嘅喎。 哦， 佢撐何君瑤 嘅喎，客 家人喎。咁我都入埋你㗎啦， 係咪先？ 咁我都入埋佢啦，同埋佢 Instagram。八月今個月佢 Instagram 就出咗一個 post 又話，寧願收翻俾阿爺管治，都唔要你班打靶仔阻住曬啊嘛！佢講過呢樣嘢啊，係、 嗯、 嘛？ 其實你嗱 講嘢唔最多，講嘢其實唔最多，就係講精就得，講一句得㗎啦。 呢、這個帶出一個問題啊！我想問一下 Wilson， 其實你覺得微信啊、IG 出嗰啲嘢，你覺得有幾多個 percent 係真係佢哋出嘅咧？定係佢哋經理人出嘅咧？定係佢哋啲助手出嘅？ 我真係好唔清楚。 嗱，因為正如話， 好難回答啲 咁。阿鐘鎮濤啊，梁家輝啊，嗰啲佢真係有親身去撐咧。 係。 咁呢個冇得狡辯。冇得狡辯㗎啦，係咪啊？黎瑞恩嗰啲佢自己走去同人罵戰，我唔相信個經理人會拿住個電話同佢幫佢罵戰嘅。但係出嗰啲發文咧，出嗰啲 tweet 咧，係咪佢哋出嘅咧？ 但因為我覺得係你一呢個好重要 point， 因為咧有時咧佢有時一出咗啲 post 咧，大家一陣就刪咗嘅喎。佢係好多 知道實咗。 係啊，有啲譬如佘詩曼都有㗎，佢之前出個表態話支持嗰啲即係慰問啊，嗰啲受傷嘅人啊，因為呢件事件。咁、但係一出咗之後，隔一陣咧就啲 post 就刪咗喎。 嗯， 都有可能㗎。 即係可能係佢出嘅，然後經理人幫佢刪咗。 係系啦，咁其實你頭先你講話陳小春其實都唔係咁賤，我諗佢排名應該唔可以第六嘅，我放下低啲啦。 陳小春敬禮，因為我都敬禮㗎啦，我今日帶住軍帽我都敬禮，我向美軍敬禮。 好啦，咁啊排第五啦，排第五係邊個啊？倫伯。 哦。 嗱點解？呢個要講。 Wilson 係倫伯歌迷會嘅會長嚟㗎，以前。 係咩？ 唔係講笑。 咁啊唔係咁啊，我。又我買第二張唱片就已經買倫伯， 即係海外 係佢講，佢嗰陣時咧，1989年嗰陣時咧，佢話支持學生民主運動咧，其實嗰陣時都好 high 嘅，真係、真係好敬佩阿譚詠麟。 嗯， 不過而家咧真係佢咁多年後，我亦都頭先有喺度睇佢嗰啲資料啊。OK， 譬如講你話1997年嗰陣時啦，佢啊 OK， 佢就話即係主權移交嗰陣時咧就支持董伯伯連任啦， 係啦， 咁啊跟住咧就主要成員之一啦，就釣魚台爭議呢一個咧就令我真係好屈辱嘅 ，OK， 佢話咧就冇錯，今日咧係身為中國人應該係要即係希望 OK， 我哋繼續擁有翻釣魚台，不過咧佢亦都賺過唔少日本人嘅錢 ，OK， 當年 OK， 佢喺1980年代嗰陣時候。 佢最紅嗰陣時候，其實佢係靠好多日本人去。 無之戀， 無之戀， 即係同成龍一樣啦，同成龍一樣。 你話甚至你話《愛情陷阱》《暴風女神》嗰啲，全部都係日本人幫佢寫嘅。 怎去開始解釋這段情節？ 你賺咗人哋幫你賺咗咁多錢 ，OK？ 你而家咧就係話 OK， 因為輿論嘅問題嗰陣時同人哋抗爭，呢、這個真係好真係好反骨啊！呢、這個 係我要翻去咧，再計一計咧，佢所有咁多年嘅歌咧，有幾多隻歌咧係改編日文嘅？ 嗱，因為佢嗰陣時嘅全部係由日本 studio 改編，特登為佢作嘅。 係咯。 所以佢嗰時嘅歌係喺。點解咁紅呢？係因為佢嗰陣時嘅技術係超乎翻香港本身 local 做音樂嘅，所以你聽下佢哋嗰陣時啲歌咧，佢所有編曲嘅曲風啊，同埋作曲嘅 studio 咧，個製作都係唔一樣嘅。 同埋咧，我想講頭先，因為你講開釣魚台咧、嗯，其實我呢個 spin off 另一個話題就係釣魚台。其實你講翻今時今日，個個都唔妥啊，黃秋生啦。其實黃秋生先係愛國喎。 是 嗰陣時釣魚台咧，話保釣咧，黃秋生咧係自己走咗去台灣嗰度租嘅漁船咧，走去釣魚台嗰度保釣。 即係黃秋生可能同阿， 但係冇 同阿曾建成 冇錯，但係冇人知道黃秋生去咗㗎。黃秋生自己冇報道過，冇人知道。 即 係 黃秋生嗰時都係同阿牛啊、長毛啊， 後屘係長毛冇錯啦。後屘係長毛同阿牛自己講翻出嚟，個、黃秋生呢條友。自己走去台灣租船去，跟住嘔到去釣魚台，咁樣補釣噶。 嗯， 所以你話佢今時話佢而家港獨啊成啊，其實佢先係愛國喎。調翻轉， 你摸嗰陣時，我記得曾幾何時咧，西區嗰人咧有一個議員叫陳旭祥 ，OK， 走咗死咗啦，補釣啦， 就係為咗補釣而啫。佢如果係阿倫伯，佢有冇做到咁樣？ 陳旭祥就係大班個 partner 嚟噶嘛，喺商台做節目係 啊。咁啊，講翻阿倫伯啦，咁啊，佢喺網上咧，佢或者佢出邊講嗰啲言論咧，咁啊，黃耀明啊，同埋阿何韻詩咧，都喺嗰個 social media 啦，即係窒佢啦咁樣啦，就喺 Facebook 度講咧，就話你咁叻嘅，不如搞翻個30周年2019年嘅民主國聲獻中華啦，咁樣係嘛？咁啊，有啲人就講啦，如果阿妹姐今年咧，而家見到阿倫伯咧，覺得你覺得阿妹姐會點咧？對佢覺得 好失望。 係咯， 嗯。 跟住阿何韻詩就話：我相信佢都冇期望過啦，係嘛？可能都冇對佢冇期望，對倫伯。 嗯。咁我哋嗰陣時細個都聽阿倫伯啲歌大嘅。 嗯哼。 嚇！ 第二張唱片買到而家。 我係唔食飯，留翻啲零用錢都走去。即係點啊？好似人哋郵局儲首日封咁啊！佢第一日出咧，我哋要排隊買噶啦，要等個貨車嚟嘅嗰時，等個貨車由香港入到嚟屯門，然後我哋個個企曬喺度，好似等首日封咁樣去買。 因為嗰陣時佢啲唱片咧係每次係農曆年之前嗰個禮拜五就一定會出嘅，係嗰陣時。 哦，唔係佢一年出三隻㗎，以前 係 暑假成啊咁樣樣嚇， 暑假 兩隻，唔係計埋國語啊，咪三隻咯。 佢好後期先走， 唔係佢有時有啲精選又加一兩隻，一兩隻，有啲精選加兩隻新歌噶嘛。好啦，咁啊講下一個啦。 嗱，講下一個之前，我哋要去廣告啊，轉頭翻嚟。 金牌 EB 五投資項目，萬豪國際萬怡酒店，助你輕鬆攞綠卡。萬豪國際集團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品牌，萬怡是萬豪品牌當中最大最成功的品牌，目前全球超過1100個據點，夢使萬怡是全新環保客制升級版，更上一層投資安全有保障。萬豪國際萬怡酒店屬於區域中心 EB 五投資案，這個意味著500,000投資本金終於獲取永久綠卡之後返還，擔保品是土地、酒店建築許可執照、設計施工執照以及同萬豪萬怡酒店20年連鎖的經營權合約等等，酒店完工之後市值將會達到1.2億元。萬豪國際萬怡酒店項目位於555 North Atlantic Boulevard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酒店包含288家客房、400个停车位，地上6层，地下2层，并设有餐厅、酒吧、会议中心、健身房、贵宾室、室外泳池等等。本项目在2017年3月动工，目前完成80%，预定在2019年夏季完工开幕。EB5项目的优劣取决于项目是否在于黄金地段，建成之后是否有足够利润。这个就是后期绿卡100%成功的保障。 详情请电 ARC 海船大西洋区域中心626-281-1168或者323-369-1871，徐小姐 email etarc1871@gmail.com。 好啦，咁啊，而家讲到去到第四位啦， 第四位， 第四位，第四位当然系李力持啦，系嘛？但 系第四位咩咧？我哋而家其实讲紧系香港十大娱乐圈贱人， 系十大，系再讲翻十大娱乐圈贱人咧，排第四，李力持。 点解咧？真系笑话喎。 系啊，李力持就话反对占领中环，即系嗰阵时几年前就已经反对噶啦。OK， 同埋咧。佢喺逃犯條例上面咧，佢一直咧都支持香港政府修例嘅。跟住咧，佢其後政府宣布暫緩嘅時候咧，林鄭宣布暫緩嘅時候咧，佢自己又彈咗對報道發出五大訴求。咁咧就同就講咧就話，其中一個咧就話，6月9日同埋6月12日咧喺立法會大樓發生嘅暴動咧，參與暴動者應該即刻自首，講咗等於冇講啦。承諾日後咧。和平示威，唔戴口罩，唔戴头盔，唔戴罩，即系全部离晒罩啦，啊！咁啊，戴口罩、戴头盔、戴眼罩，犯咗边条法例啊？冇犯法例喎，你除非你立法话唔俾人戴头盔、戴眼罩，系咪先 ？OK， 跟住啦，第三个就停止对警察同家属同埋佢家属咧进行呢个起底嘅行为。咁啊，听咗算呢啲。跟住咧，又要成立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就對暴動嘅幕後策劃同埋金主就揾出嚟。跟住咧，民陣嘅發起人同埋嗰啲特首，同埋嗰啲泛民咧，就要去同特首同埋警務人員咧 say sorry。咁你阿標書哥點睇呢單嘢？ 有一樣嘢我同意喎。 係啊，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喎。 係。 呢個我係同意，不過咧佢嘅對象係錯嘅。 係。 應該係調查所有。同啊，即係 關咩？ 到底今次點解會有黑社會滲入？點解會有警察滲入？係應該要有咁嘅調查。不過佢對象錯咗喎。 係啦，七月嗰個元朗嗰單嘢啦。係啦。跟住佢就話啦，佢好中意用啲諷刺嘅嘢嚟講喺自己 Facebook 度講啦。既然包圍立法會，大家咁高興啦，不過想想你哋下次係攻邊度啦？好期待你哋係咪下次係攻中聯辦啊、禮賓府、解放軍軍營啊？即係好用一啲好 sarcastic 嘅説話出嚟咧，就好諷刺嗰啲示威者啦。咁我覺得都係第四，都係賤人嚟噶啦，都係擺喺第四啦。好啦，咁而家講啊第三啦，第三你覺得應該係邊個咧？係咪？我覺得應該係高志森喎， 王晶啊。 王晶未上，未、哦、 我未到個 level。 因為高志森，我覺得又係好賤喎。但係阿頭先阿 Wilson 聽過一單嘢，你可以講翻喎。Wilson 聽過1994年啊，高志森嗰單嘢你講喎，可以。 啊，講到去，我偶像張國榮。 唔係呢個好似我聽過，家有喜事嗰單嘢。 係 OK 嗰陣時咧，佢咧就想揾阿張國榮拍一套戲。咁咧，不過咧，張國榮咧就冇檔期。佢咧就張國榮咧就好 nice 嘅，咁咧就話收即係高志森俾筆訂金俾佢，張國榮又唔想唔俾面俾高志森，咁啊 OK， 咁啊暫時待住先啦。 係啦 ，OK， 咁佢翻去諮詢啊黃百鳴，因為咧佢嗰個合約係簽咗黃百鳴嘅，佢有嗰個期係屬於黃百鳴嘅。 不過咧後來高志森咧就屈張國榮話佢收咗錢之後唔做嘢喎。 系啦，咁但系其實張國榮咧一心裏面其實都冇係諗住第二日咧退翻張支票俾佢嘅，同埋我聽過另一個消息就係話咧高志森係玩嘢，話佢咧喺嗰個張 check 度咧就寫張國榮個名，咁但係 張國榮唔係真名嚟噶，你寫張國榮個名字就對唔到噶嘛，係人都知噶。 劉德華，我想劉德華，我俾1000萬你俾劉德華，劉德華。 個真名係劉福啊嘛， 係啊， 係咯，咁你真係玩嘢啫。咁其實我覺得你係高志森啊呢單嘢博宣傳啦。係啦，咁高志森其實佢都係好都係好多。佢淨係之前係之前嗰單嘢啫，但係其實佢做主要就係話咧喺面書度咧就自己打飛機啦。咁但係其實佢自己咧好似都係美國有美國居留權嘅喎，屋企人喺住夏威夷定係美國居留權嘅喎。 高志森咧，本身佢就有兩個女，就都好大噶啦。咁佢就安頓咗佢啲女，就喺美國嘅。咁啊，佢其實自己本身係個太空人啦，即係我相信佢以前亦都安頓埋佢老婆。咁跟住翻香港拍戲啊，搞舞台劇啊，咁啊搞埋個舞台劇女主角。阿招魂啊嘛。咁後屘就同老婆離婚，咁就踏上咗呢個女主角啦。咁其實佢係做得個女咁嘅年紀嘅，即係如果你講人格嚟講，我都好難講嘅，都係犯咗男人犯嘅錯 咯。哦，咁呢樣就 OK 嘅，都唔算太賤啦。男人有時都犯錯嘅。咁但係佢咧有2017年2月咧就講過咧，就對七警暗角打獲嗰單嘢咧，佢就覺得七警被人判有罪，覺得好不滿嘅，跟住佢就鬧法官，話佢係狗官。咁其實佢係藐視法庭喎，係嘛？跟住咧，最撲街就係一樣嘢，佢就驚藐視法庭咧，驚呢個藐視被人告藐視法庭罪咧，就喺 Facebook 度咧刪咗個 post 喎。 嗱，鬱敏成日都鬧人哋狗官，但係鬧嗰啲官唔係法官個官喎，係嗰啲議員喎。 我發覺頭先講有好多共通點咧，嗰啲賤人咧。是很喜歡刪 post 的。 有一件事我想問高志森先生，為什麼他不開套戲去幫七警 去平反呢？ 是的， 其實他可以這樣做。 是的，照他的邏輯來應該是很賣得的，很多人撐七警的嘛，是吧？ 先前不是說要開到，不過這個不是高志森開的，李思煙開的，不是要開到血散的，開極都開不到的。 是的，跟著他就說在今年這個逃犯條例那些暴動啊，或者你話好，或者係示威嗰啲嗰啲香港人啊，或者佢啲家人咧，應該俾警方拘捕之餘咧，仲要施以酷刑，即係佢當佢係嗰啲罪犯啊，或者戰犯，即係未審先判嗰啲啦， 即係佢當佢係吳啟華，要拍翻到滿清十大酷刑。 係啦，係啦，好啦，咁啊講完呢個李力持之後，再講埋呢個陳百祥啦，阿叻啦。阿叻就唔使讲啦，全世界都憎佢啦。 喂，阿叻而家去到 吓？ 阿 叻第几位啊？ 第二啊！ 第二啊！阿叻咧系去到呢个毛泽东嘅 level 嘅，嗰啲人过境翻大陆咧，有阿叻张相系过到关嘅，冇过唔到喎。 阿叻系话佢后生啲嘅话，应该系做到 Facebook 嘅创办人啊，唔系阿朱閪八甲喎。 做到，系咯，只不过 Facebook 系冇人知啫嘛，嗰阵 时，然之后执笠嘅啫。 唔係佢話呢個 阿叻做過啲咩咧？記唔記得啊？ 做咩？ 2000年咪做過東美網嘅 Star East Net 嘅，佢唔係未做過嘅，因為做到執笠啫嘛。 嗱，阿叻咧亦都出席過咧嗰、那個喺撐警嘅撐警嘅，佢去過個警察總部咧，佢警察一個總部咧就出席咧話撐警，話佢好佩服香港警察。在禁奸的時候咧，俾人 落曬雨添，落大雨。 大家都覺得警察有很多專業精神，是香港有得救的。他話而家香港警察很難撈，佢而家咧話佢打氣，但覺得呢個環境很特別。正常的情況下，市民一定會支持你的，即係又講嗰啲嘢啦。OK， 咁啊，講完，同埋佢又覺得中美貿易戰咧，只不過中國美國就妒忌中國，就覺得美國就要出手就阻止中國發圍咁咯。 其實阿叻咧，我細嗰陣時都幾中意睇佢啲戲，即係因為佢唔係話一個，我印象中佢係未做過主角啦，全部做啲下把位啦。但係有時你諗下，如果套戲冇咗佢，可能好悶。即係我最記得細嗰陣時就睇《最佳選手》。佢俾阿吳君如強姦咗之後，然後阿吳君如跟住食事後煙，跟住有滴眼淚擎住喺個眼嗰度嗰一幕啦。即係佢係有啲經典嘅，但係大過咗之後，我覺得佢啲戲唔好笑喎。而家 阿叻嗰啲人就唔係好想強姦佢，就係想打佢啫。我覺得 即係正如啊，而家冇曬回憶噶啦， 冇啦，而家冇回憶啦，而家就算有回憶，都係 negative 全部都。 即係你頭先講翻，就算李力持嗰啲戲咩唐伯虎點秋香啊，好多戲其實係經典嚟，好多戲出自李力持嘅。李力持嗰、那個嗰啲戲仲襟睇過黃精啲戲嘅，本身嚟講。 因為李力持又有導演，有編劇，又做過演員啊嘛， 破壞王啊，係咯，佢自己又係咯， 係好啦，Number One 最賤一個，我覺得可能大家唔知點認同啦，就係肥媽。 嗯，你咁重口味嘅。 啊，咁啊，肥媽最賤一樣嘢咧，佢成日話愛國，成日話性，但係佢都冇中文名，英文名嚟 ，Maria Cadero 喎，大佬。咁你照翻你嗰啲人嘅， 萬福瑪利亞咯。 照翻佢呢嗰啲人嘅理論，係咪佢先應該係漢奸咧？但係雖然佢係蒲籍，係咪蒲籍個中蒲籍喎？係嘛？ 人哋 A V 小澤都有小澤瑪利亞啦。 哇！呢個極都係專版喎、啊，係啦。咁啊，肥媽大家知道啦。咁啊，哦，原來佢係7月29號咧就同阿叻咧就去咗。守護香港集會的上面就台上發言，就激動咧，就好激動，用腳踏地咁樣咧，就好同啲講啲年青人咧，應該多啲同長輩對話。咁啊就話咧，泛民咧即係教壞啲年輕嘅示威者。咁佢就話咧，大家應該喺2019年選舉，佢應該係講呢個區議會選舉咧，就踢走泛民。係嘛？跟住咧，佢就好支持警方執法。咁啊，但係第二晚咧，7月21號咧發生元朗暴力事件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同警察就割席。咁啊，大家都知道7月21號發生咩事啦 ，Wilson。 所以我覺得佢唔係一個賤人，即係你咁樣覺得佢係一個賤人，因為佢買兩邊， 係買兩邊，我覺得佢賤啊嘛。 我覺得佢好嘢，佢呢啲叫做。叫咩啊？華麗轉身啊！ 唔係喎， 佢嘅身形華麗轉身好喎。 佢咧華麗轉身，佢入唔到門口要打質嘅，屌你打質先入到噶。 因為佢呢啲跟住講多兩講，你知唔知講多兩講佢最後回應咩啊？我都唔知嗰個係撐警集會嚟㗎，我去嗰、那個，佢咁講喎。佢話我去到啊，都係憑良心講，叫人出嚟做選民投票喂。冇做錯喎， 肥媽事後 真係，佢係真係選一個屬於自己嘅代表香港人嘅入區議會喎， 即係變色， 講啲嘢咁黃絲嘅話，喺個撐警集會，跟住佢話佢，哎呀，我都唔知係撐警集會嚟嘅，我都係小學程度嚟嘅，哇，咁啊真係同我哋嘅習大大一，同我哋習大大一樣都係小學程度。 嗯，雲南 啊、上海啊，全部都唔係香港人嚟喎，即係點樣咧做新？ 即係呢個係國際巨星嚟嘅，係啦，明白明白。 佢可能每一日都唔同顏色嘅喎，OK，變色喎。 佢係變色 係咯，唔係，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嘅睇法就係話，如果你係好似阿叻嗰啲係 由一而終都係撐警嘅， 係啦， 即係佢賤得嚟咧就由黃家藍變綠咁樣啊， 係啊，係啦。跟住咧就話表現好激動就喊就話同即刻同警方割席喎，哇！如果係我係警，我係警方，我即刻揼佢啦，係咪先？哇！你之前撐我，隔一日啫喎，係嘛？強烈佢話自己冇撐警喎，兩同埋兩邊都冇撐喎。 所以肥媽過嚟 LA 開演唱會，我哋冇搞佢， 我哋冇搞佢，佢都係自己人嚟嘅， 佢都係自己人，即係佢嗰日係自己人就係自己人啦。肥媽講少少，講少少佢。 肥媽嚟咧，我買演唱會，我唔會撕票。 主要我不搞他的原因是因為他跟葉麗儀一起來的 哦，已經定了陳之玲，陳之玲， 陳之玲， 陳之玲， 但是肥媽的情況是這樣的，肥媽呢其實仔女已經在美國了、 哦、 肥媽的女兒呢、好像是讀電腦的、嗯、現在呢就定居在這個爆出來定居在這個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 哦、 就已經很多年了，即是他讀完書來讀書跟著之後呢唔知佢嫁咗人， 我以為佢， 總之佢留低咗就喺美國。 我以為佢住三藩市大灣區啊！ 唔係， 九唔搭八仔女都喺度喎。 九唔搭八當然啦，九唔搭八仔女因為 係啊， 因為佢前妻係美國人嚟噶嘛。 翻兜要翻兜九唔搭八啊！佢個仔好慘啊！佢應該。 佢話：阿鐘鎮濤唔好成日講啲九唔搭八嘅言論啦，你係個仔啦，個仔成日話自己冇咩方向啊，唔知點樣啊，仲要冇錢就當隻錶添，好似話 咁慘啊！ 係啊， 但係你個仔女嗰啲係歸個前妻噶嘛？ 係咁啊，係 係咩？佢前妻擁有咩？唔係跟佢係咯， 即係撫養權咯。 哦，撫養權係咯。 喂，即係佢前妻最近都好唔掂喎，真係。 唔係嗰時係講話，因為佢嗰個前妻個女咧就黐肥，好鬼肥。 哦，係咩？ 咁啊，鐘鎮濤咧嗰時佢講出嚟嗰個報導，我都笑笑咗嘢嘅。佢話都唔睇住啲仔女，日日俾佢食麥當勞，搞到咁肥咁樣。 哇！咁佢幫麥當勞做廣告，應該都可以攞翻啲，攞翻啲啊， 攞翻啲 coupon 俾啲義士，俾啲義士攞餐券 係 啊。 唔係，你。個 stock market 咧，麥當勞已經俾翻幾手股票俾佢揸下手。 咁肥媽仲有咩戰嘢啦？嚇，講埋啦。 肥媽冇啦，肥媽即係已經係。 佢撐嗰啲嘢有毒嘅喎。 佢撐嗰啲係你話喺啦肥媽呢度啦，佢撐嗰啲有毒咁啊。頭先講大灣區叫人去食魚生啊嘛，跟住衛生署就話唔可以立亂進食啊嘛。 你講清楚係三藩市大灣區定係 香 港區？ 大灣區，大灣區。 我想問下你，你呢個十大戰人點解冇成龍？ 成龍其實佢最近好似反送中條例，好似冇乜點講嘢，有冇講嘢？ 我以為你話因為成龍已經唔屬於香港十大戰人， 唔 係屬於宇宙嘅十大戰人。 唔係因為咧，我睇波咧，因為睇波呢啲咧，頭先講嗰十個戰人咧係屬於 All Star 級數，成龍已經去咗 Hall of Fame 啦，已經所以 哦，即係成龍已經上咗神台。 係啊。成龍已經去咗 Hall of Fame， 佢係 Hall of Fame Committee 嘅主席嚟㗎，已經係咁，所以佢都有份選呢十。 唔係因為我聽到咧，你話肥媽推薦嗰啲嘢都有毒㗎嘛？係 啊， 咁即係等於成龍做親廣告嗰啲嘢都執笠㗎喎。 係啊， 就包括佢自己有股份嘅 Panel Hollywood， 同阿史泰龍就夾份㗎嘛。 香港航空都就嚟㗎啦。 係啊，咁啊。講開頭先，而家十個講曬啦。咁頭先我漏講一個，就係啱啱最近咧，就係嗰個下年就做荷里活迪士尼版 拍咗啦， 係咯。劉亦菲，劉亦菲亦都講過咧，就話支持香港警察。 排第幾啊？佢 係 one， 佢唔屬於排名，佢係一個 wild card 啦。佢等緊排佢入去十大啊！佢係啦， 佢係最有前途新人獎， 係。我哋好嘢，成龍就係 Hall of Fame 主席，跟住有十個 Oscar， 成龍就終身成就獎， 唔係佢係最佳女主角。 嗱，劉亦菲咧就小龍女就變咗花木蘭。 劉亦菲好似新年話最佳新演員、最佳新進度新進演員 ，OK， 係戰人。 劉亦菲啊，劉亦菲有 嚇邊個講咩啊？ 小龍女。 唔係，小龍女要拍咩啊？邊個嗰四個咩啊？ 哦，四大名捕。 四朵金花， 唔係中午嗰四個啊，江青傳， 江青傳，唔係因為劉亦菲真係有拍四大名捕噶嘛，同黃秋生同埋黃曉明。劉亦菲有少少背景資料嘅， 係啦，咁啊總括嚟講啦，劉亦菲， 我想講劉亦菲嘅背景資料。 你講， 因為劉亦菲咧就中國哈爾濱長大，十歲嗰陣時咧就老豆老母離婚，佢就跟咗老母咧就去咗紐約皇后區跟住長大。咁就跟住之後咧，長大成人到應該到咗十八歲之後咧，跟住又回流翻中國，就開始佢發展嘅事業做小龍女啦咁樣。咁啊，另外一背景資料咧就係佢阿媽咧都係舞台劇演員嚟嘅喺大陸嗰陣時。 哦。 嚇！而佢阿爸咧猛料啲嘅，佢阿爸係 diplomat 嚟嘅，即係其實佢阿爸係嗰啲喺領事館做 外交官， 又未必做到外交官，有外交人士。 唔係外交官都有分，外交官都有分好多級數。 生父， 外交官都分好多級數。 係啊，可能我哋嗰啲係昂交官。 係啊，咁佢唔係大使或者領事嗰啲啦，佢係嗰啲食屎嗰啲啦， 即係佢去過，即係喺德國嗰度留過啊。即係你知外交官嗰啲係要 rotate 噶嘛，即係唔俾你有機會去貪污咧。 外交官 係兩年咁樣噶嘛， 輪住嚟噶嘛，俾人輪噶嘛。 所以佢都住過德國嘅咁樣樣。咁呢個係佢少少嘅生平簡介啦。咁啊。 不過佢同香港有咩關係呢？ 其實冇，但係佢拍過英皇嘅一套電影，就係嗰陣時喺美國都上畫咧，有呢個成龍同李連杰嘅，嗰套叫咩？ 你記唔記得講咩？ 我知講 一個做孫悟空，一個做 和尚， 一個做和尚。 我知講 The Forbidden Kingdom， Forbidden Kingdom， 我唔知係叫功夫之王， 係 功夫之王， 功夫之王， 佢係功夫之王女主角嚟嘅。 哇！中文名同英文名都唔夾嘅，屌老味啊真係。Anyway， 因為我嗰時已經覺得劉亦菲咧，因為嗰套戲係英係講英文嘅嘛，成套係講英文，但係英皇戲嚟嘅。咁咪美國全線上，我嗰陣時覺得佢英文唔錯嘅。 嗯， 後屘我先知道，屌原來佢美國人嚟嘅。我話點解呢個大陸妹？ 佢美國人嚟嘅，錯，佢美國人嚟嘅， 美籍啊嘛，係美籍 嘅。哦， 因為佢係佢十歲已經嚟美國啦，佢係美籍。 哇，咁 但係歸化美籍啊，唔喺美國出世，歸化美籍。 點解佢翻去拍小龍女嘅咧？ 哦，佢翻去，或者佢阿媽有 connection 咧。 喂，咁如果劉亦菲佢係美國人嘅話，我就唔擺佢係最佳新演員啦。佢直頭應該係十大智人裏邊嘅其中一個啦，應該。 咁你可能成龍都係美國人。 哦， 係咯。 好啦，咁啊，今日差唔多啦。總括嚟講，十大戰人講齊曬，十就起大多十個啦。咁跟住成龍就係一個 終身 成就獎，或者我叫 Hall of Fame 戰人嘅 Hall of Fame 裡面嘅最高權位㗎啦。係啦，係啦，係啦。好啦，今集講咁多先。 嗯 ，OK， 下次再講，拜拜， 拜拜， 拜拜。